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4集，白灵女惊讶道，她再往旁边一看，只见在地道的顶端，有两个小巧的乌鸦石像雕塑悬挂在墙壁两侧，互相看着对方。当女白领发现两个石雕后，其中一个乌鸦竟然开口说， 查尔斯，你听说了吗？王后又抓住了一个地底人，把他扔进宝石走廊了。亲爱的德里，是什么让你产生了你会比你的哥哥更消息灵通的错觉？我当然知道伟大的红桃王后又抓住了一个脏臭的地底人，还把他扔进了王后最喜欢的宝石走廊。我还知道那个地底人已经变成石像了，就像你和我一样，找不到走廊出口的地底人都会变成石像，成为红桃王后美丽的宝石城堡的一件装饰品。 另一只乌鸦石像张口说， 亲爱的查理斯，你不过就是比我早出生了一分钟，请你不要以哥哥自居，那真让我恶心。可是亲爱的德里，哪怕是变成一只乌鸦石像，我也比你早变了三秒钟，所以我永远是你的哥哥。这真是糟糕透了。 两只乌鸦一起嘎嘎地叫了起来，他们仿佛在笑，又仿佛在互相比赛谁的声音更响亮。当他们叫了一会儿后，其中一个乌鸦说， 亲爱的查尔斯，你说这三个人类也会变成石像吗？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成功地走出宝石走廊？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变成臭虫石像，就跟城堡外的那条大臭虫一模一样。 大臭虫，城堡外的大臭虫。唐默想起大鼹鼠曾经说过，黑塔二层有条虫子，他又想起铁鞋匠说过，行风用的毒是黑塔二层的大蜈蚣独有的剧毒。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位于黑塔二层，这和他要攻塔的层数一样，那对于白灵女和娃娃脸青年来说，他们要攻略的也是黑塔二层吗？ 不好，只剩下45秒了， 白灵女高声道。唐默心中一惊，刚才乌鸦石像说话，三人都停住脚步，没有再往前前进。如今时间只剩下几十秒，三人都没再心思管他人。唐默一脚蹬地，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了地道尽头的那扇小木门。他一脚将这扇门踹开，还没进入，一道黑色的影子就在他踹门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门中。接着唐默再跑进去，最后是女白领，他跑得最慢，但也顺利地离开了地道。当三人离开地道后，一道响亮的声音在三人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完成支线任务一，抵达那座玻璃花房。叮咚，触发支线任务二，找到爱说谎的月亮花。 支线任务一就这么轻松地完成了。唐默三人在实现的最后，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冲进了玻璃花房。如今完成任务，三人都不免有些疲累，原地休整了一番，平整呼吸，等到身体恢复平静后，唐默抬起头观察四周。这是一间12边形的玻璃花房，透明的穹顶笼罩在宽敞干净的花房上，金色的阳光透过这些玻璃照射进来，将花房里这些生长繁盛的花朵照亮。安静的花房里没有其他人，却好像能听到鸟儿清脆的啼声，这里寂静美好。唐默休息好之后，与女白领娃娃脸商量了一下，三人决定分头查看这间花房的情况。花房里的花多得数不胜数，明明房间不算太大，却密密麻麻地种满了花。这些花都十分高大，一朵红色月季有唐默的脸大， 另一朵牵牛花居然也有他的手掌心大小。三人分头将整个玻璃花房找了一遍。白灵女说， 我没找到任何奇怪的东西，这里看上去就是一间很普通的花房。另外我特意去找了一些爱说谎的月亮花，目前我们不知道月亮花到底长什么样，但是在这个花房里每一朵花都是地球上有的花，没有月亮花。当然说不定月亮花是某种花在黑塔世界的别称，这点无法确定。 唐默点点头，我也没找到任何和月亮花这个名字有关的东西。白灵女看向娃娃脸，娃娃脸青年仍旧笑嘻嘻地看着唐默和白灵女，见两人都看向他，他说， 我也没找到月亮花。 白灵女问道， 你认真找了吗？ 娃娃脸愣了一下，笑道， 很认真地找了。 白灵女狐疑的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遍，但没多问。娃娃脸青年看了这女白领一眼，很快目光又转到了唐默的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什么，唇边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几分。他用那种意味深长的古怪眼神一直盯着唐默，换作他人可能早就被他看得非常不自在。唐默却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神色不变，看向女白领， 我们只有两个提示，第一，月亮花爱说谎，第二，它叫月亮花。 事关公塔游戏，唐默不会什么也不管，任由白灵女一个人拿主意。唐默分析道， 爱说谎这个线索目前感觉用不到，第二条线索看上去倒是有点用处。无论月亮花这个名字是别称还是本名，我们都应该要去猜想它为什么叫月亮花。 白灵女想了会儿， 很有可能它长得像月亮。 娃娃脸插嘴道， 他喜欢在月亮下生长。 发现这娃娃脸居然也参与讨论了，唐默多看了他一眼，点头说， 都有可能。全世界的花一般有三种命名方式，第一种和花的生长习性有关，比如月季花，它之所以叫月季是因为每个月都会开放，常年盛开，也被称为月月红。 白灵女说， 这个我好像也在哪里看过。 唐默继续说， 第二种命名方式和花的外形有关，比如五星花，它有五个形状分明的花瓣角，像五角星，所以叫做五星花。 如果月亮花的命名方式是前两种，那非常好找，至少有迹可循。如果它的命名方式是第三种，那我们这次的线索就太少了。 有些花的命名方式是根据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故事决定的，比如勿忘我、凌霄花，这些暂时不提，现在黑塔没有给我们任何找花的提示。月亮花的命名方式应该不是第三种，否则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它。 是游戏就有通关方式，就可以获得胜利。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月亮花三个字就是唐默三人现在唯一的线索。它被称为月亮花，一定和这朵花本身有关系，不会是因为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传说。 白灵女赞同地点点头， 一道笑声在这时候响了起来， 你知道很多花呀，以前是开花店的。 唐默看向娃娃脸，淡淡地说， 我看过一些书。 以前唐默在图书馆上班时，闲暇就会看书，他看过很多书，知识储备量比普通人多一点，但肯定比不上洛风城。 娃娃脸哦了一声，又说，看过这么多书啊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 白灵女终于忍不住了， 你够了，这个时候以任务为主，这种没用的废话等游戏结束后再说。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找月亮花，你有头绪吗？ 娃娃脸青年耸耸肩， 不知道，他看过很多书，或许知道。 他指向唐默，看过很多书就知道月亮花是什么了，这都是什么逻辑？ 唐默想起自己曾经和马赛克玩过的找书游戏，在那场游戏里，唐默和神棍为了寻找那本书，将几个书架上数万本书全部抽出来找了一遍。那个游戏有时间限制，到最后，唐默并没有靠这种把每本书都找一遍的方式找到书， 但现在游戏没有时间限制。唐默打算提议让三个人将这个花房里的所有花每一种都摘朵下来，只要月亮花在其中，或许就能算作是完成支线任务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开口时，娃娃脸青年忽然伸出手，将手挡在了唐默的脸前。唐默一惊，娃娃脸青年的脸上的笑意微微收敛，慢慢的他又笑了起来。白灵女皱眉说， 你干什么？ 唐默没有开口，这娃娃脸的动作很明显是在阻止唐默开口说话。只见娃娃脸青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手机，地球上线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无法使用，手机无法上网，打不出电话，发不了短信，最多看看时间，还不如手表轻便快捷。唐默早就扔了自己没电的手机，没想到这娃娃脸青年居然随身带着一只手机。他将手机打开，点开备忘录，打了一行字递到唐默面前，别动，你身后的那朵花刚才稍微动了一下。唐默目光一凛，女白灵也看到了这行字，她惊讶地睁大眼，但她很聪明地闭上了嘴，没发出一点声音。唐默接过娃娃脸的手机，打字说，你确定看到我身后的那朵花动了？我记得我身后是一丛白玫瑰，刚才我检查过那里，没发现异样。娃娃脸很快打字，它动了，根茎大约动了6毫米，我看到了。6毫米，他看到了这么细微的距离，还这么精准。娃娃脸青年的脸上是一成不变的笑容，他找到了很有可能是月亮花的奇怪的花，唐默却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激动与得意，反而有种诡异的感觉。唐默冷静打字，我不动，你们两个找机会抓住那朵动了的花，或许它就是月亮花。白灵女看了娃娃脸一眼，两个人轻轻点头。唐默装作什么都没发现的样子，他淡定地开口，既然支线任务是要我们找到月亮花，那么……就在这个时候，白灵女和娃娃脸一起动作，两个达到公塔水平的玩家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唐默的身后，眨眼间便抓住了一朵高高壮壮的巨型白玫瑰。玫瑰根茎上的尖刺无法刺伤他们的皮肤，他们两个人四只手牢牢地抓住了这朵玫瑰，然后一道凄厉的叫喊声在玻璃花房里响起。唐默忽然感觉有哪里不对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接着又听到一阵阵凄厉的喊声，宛若排山倒海，轰然向他们袭来。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被抓住了，下一个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？这些人类玩家要干什么？他们是不是想抓了我们去泡澡？我不要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还没把我的花粉送出去，我不要被人类拿过去泡澡，更不要被他们拿去泡茶。 成千上万朵花在这小小的玻璃花房里轰鸣似的惨叫起来，洪亮的声音在三个玩家耳朵边形成轰炸，以三个玩家强大的身体素质都被这么恐怖的声音震得耳鸣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